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前两天的时候呢，咱们有一次雾霾非常严重的时候啊，那一天我记得我的一个同事就问我说，他今天本来想报一下这个天气，可是他下午查到的这个预警呢是橙色，但是刚刚发布的这个预警呢却又是红色，到底应该报红色还是橙色呢？哎，这个事情当时让我们觉得也挺奇怪的。可是呢，目前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发布了啊，就是气象局要停止发布雾霾预警，他们回应称正在协商联合发布机制。在1月17号的晚上，一张关于暂停霾预报预警业务的通知在微博上流传，图片中的文字写道，各省辖市气象局、各直管县市气象局、省气象台2017年1月17号18时36分接中国气象局预报司电话通知，要求立即停止霾预报预警工作，请各单位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停止制作和发布霾预报预警产品。对于能见度小于10千米的情况，可以根据相对湿度按照雾开展预报预警工作，落款人为科技与预报处。在当天晚上呢，澎湃新闻就从中国气象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处证实了这个通知的真实性。这名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关于暂停霾预报预警业务的通知是一个内部通知，并没有对外发布信息，因为之前气象局与环保部门在发布霾相关信息时经常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次一样啊，一个部门发布的是橙色，另外一个部门发布的是红色。那这一次呢，要出台一个联合工作机制，以后霾预警该怎么发，由谁来发，会有一个会商机制。在新机制下，不光是环保部及气象局，还有其他相关单位会一起会商之后，统一由一个部门来发布。目前关于联合工作机制的细节还在征求意见，应该会很快公布。而有多位气象和环保系统的人士分析称，气象部门不再发布霾预警预报，意味着两个部门正在进一步理清职责划分，避免在公开发布中出现两种口径的预警引发错误。而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宋英杰在认证的微博上转发了这条消息，并且评论称，我猜测是两个部门在磋商新规如何联合发布霾预警，避免之前的预警等级不一致的情况。而过去咱们都可能会碰到过两种情况啊，就是同一时间北京气象台发布霾橙的预警，而北京市应急办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两个机构发布的关于雾霾天气不同的颜色的预警。那为什么会在同一天出现两种颜色预警呢？这两种预警有什么区别呢？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报道说，首先发布单位不同，霾橙色预警的发布单位是北京气象台，重污染红色预警的发布单位是北京市应急办。其次是发布的流程不同，霾橙色预警是由中央气象台内部会商决定并自行发布，而重污染红色预警是由设立在北京市环保局的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向北京市应急办提出发布红色预警信息的建议，之后由北京市应急办发布重污染红色预警。其次呢，是发布的标准也不相同。总而言之，北京气象台发布的霾预警参考的主要指标是能见度和 PM2.5 的浓度，而应急办发布的重污染预警的主要指标是 AQI。 需要注意的是， AQI 指的是空气质量指数，在其中呢，除了这个 PM2.5 之外，还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还有 PM10， 还有这个一氧化碳等等其他的五项参考的标准，所以 PM2.5 浓度并不能够完全左右 AQI 的指数。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会商机制可以尽快的出台，然后呢由一个部门来统一发布一个预警，我们以后也不会再出现这种比如说橙色跟红色同时出现的情况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生活的空间和环境可以越来越好，无论是二氧化硫还是 PM2.5 都可以越低越好。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聊一个跟咱们北京人生活相关的一个事情啊。可能如果您的这个信用不佳呀，以后您连参加这个小客车摇号的资格都会受到限制。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悠悠悠悠 是一座城堡，在那通电话的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如果您可能以后这个信用不良的话啊，可能在咱们北京，你连参加这个小客车摇号的这个资格都会被限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近期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布了一个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使用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从现在起到2月16号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提出，组织建设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于信用状况不良的信息主体，行政机关可以采取限制其参加小客车摇号登记等严惩的惩戒措施。送审稿提出，市经济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本市公共信用信息的归集和使用工作，制定和发布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相关制度，组织建设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实行统一目录管理，是经济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各行政机关确定公共信用信息的名称、数据项、信息类别、归集形式、更新频率、查询期限、公开属性等事项，汇总形成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定期更新并向社会发布。公共信用信息的基本信息、良好信息和不良信息和其他信息分为这么几大项。公民呢，以身份证号码、法人和其他组织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作为关联匹配信息的主体，信用信息的统一标识。公民信息呢，包括这个身份证号码、姓名、婚姻状况等基础信息，还有学历、学位等教育信息、就业状况、职称、资格等职业信息，还有其他反映公民基本情况的信息。禁止归集公民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法规禁止采集的其他公民信息。刚才这段话呢，咱们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有一些绕来绕去的啊，都是各种信息。简单来讲呢，就是说以后可能我们北京会实行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各个相关的行政部门，它在你的这个个人信息那一栏，他们彼此之间可以有一个信息的一个沟通，可以把你的比如说在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一些信用的状况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个沟通，类似于每个银行之间的沟通一样，然后把这个信息统一起来之后，可能会对一些信用不良的人士采取一些严厉的一些惩罚措施，比如说可能禁止摇号就是其中一项。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可以采集的信息类型，还有一些禁止采集的信息类型。其实呢，我们的公民和法人还有其他组织都可以在这个信用平台来查询申请公开信息，也可以到产生信息的行政机关来进行查询或者是申请公开信息。而查询本人公开信息的，应当提供本人的有效身份证明，通过这个服务窗口和信用北京网站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向社会提供便捷的查询服务。公民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每年可以2次免费获取本人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而且这个不良信息的查询期限呢为5年，查询期满应当将该信息从查询界面来进行删除。对于信用状况不良的信息主体呢，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惩戒措施，包括限制申请政府补贴资金和社会保障金支持，以及取消行政便利化措施，还有限制招录公务员，限制参加小客车摇号登记等。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啊，这个所谓的良好信息指的是什么？这个信息主体的良好信息主要是指以下内容：第一，市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授予的表彰信息；第二，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授予的行政奖励信息；第三，参与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捐款捐赠活动等信息；第四，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良好信息。咱们再来最后来看一下这个不良信息指的是什么啊？不良信息呢，指的是第一，提供虚假材料，违反向行政机关做出的书面承诺信息；第二，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强制执行信息；第三，被监管部门处以行业禁入的信息；第四，拒不履行法律义务，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第五，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失信信息。从此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这个更多的这个信用信息啊，将会被有关部门去联合起来，然后制定出来一个个人的信息的公开栏，可以使我们更多的公民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去良好的规范自己的信息，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看起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回来乐享生活。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地方姑姑在古月旁嘟嘟到河边忙大地要单车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在河边忙大地哈拉子塞地姑姑呀咖喱鸡没给看这咖喱鸡呀俺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哟都拿块馒头泡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卖你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卖你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卖你呼啦乱炖的木吉他也要看你们那么默契呀俺们三个呢俺们三个呢拿着筛子下咱们呢来到本雷达你的快来三个一起那么默契呀 Baby 上不来 Baby 上不来老子到了就大发俺不把你压到河边他姑爷不到河边忙他弟 哒哒啦哒啦哒哒 要单车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到河边忙他弟 哒哒啦哒哒哒哒 哈拉子塞地姑姑呀咖喱鸡没给看这咖喱鸡呀俺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哟都拿块馒头泡 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你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你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你呼啦乱炖的木吉他 嘻嘻啦嘻啦咕噜给他的给他都来给他的给他干嘛都要那给他都来给他的给他

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把音乐收歌，用听觉就快乐。什么？ 你说什么？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一二三， 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马上呢就快过年了啊，大家可能在这段时间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有很多家这个快递公司呢已经开始停止收件了。在这段时间呢，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些商家会提醒您啊，还剩最后三天，还有最后两天啊，快递公司已经即将停止收件了，如果您要买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啊。那目前经过我们的探访来看呢，很多的这个快递的网点呢确实已经停止收件了。由于这个春节临近啊，北京很多家快递呢开启了这个休假模式，大多数的快递公司呢已经陆陆续续的暂停收寄服务，很多的快递呢您就需要年后见了。而有一些春节期间正常收件的这个公司呢，它的这个收件的时效性也会受到影响，至于这个节后的恢复日期一般是到农历的正月初七以后，但是有的公司呢可能要到正月十五以后了。我们就探访了一个东城区的一个快递公司的网点啊，在1月16号开始北京市之外的这个快递呢已经停止收件了，从20号开始呢，北京市市内的快递呢也将停止收件，在春节期间将会暂停收寄服务，到2月5号，也就是正月初九才会恢复正常的运行。另外呢，这个还有的快递公司呢，从16号开始呢，也是只收北京件，然后到这个正月初八之后才会收这个外地件啊。还有一些快递公司呀，它这个停止收件的时间呀更加的早，到1月15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停止收件了。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快件积压太多，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爆仓，如果您实在想要寄他们也会收，但是呢送到的日期却是无法估计的，至于这个恢复的日期呢一般都是到正月初九之后，而且呢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雾霾天气，将会影响这个快件的运输，所以呢从17号起也有很多这个我们都熟悉的快递公司要去停止收件了。总的来说呢，基本上从15号开始，15、16、17、18、19、20，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快递公司来停止收件。那 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会完全停止收件啊。据我所知，咱们这个邮政的快递哈，包括另外还有几家就是比较大的一些快递公司，他们在春节期间依然是正常的派件，只不过可能他们这个派件的速度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呢，今天在上班的时候呢，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电梯里面有一个小哥正在送快递，然后他就说啊，他是那个某东的这个快递员。我说那你们休息吗？他说不会，我们春节期间正常派件，包括三十儿和大年初一都还在工作。所以呢，如果就是大家在这段时间啊真的是需要买东西或者是需要寄快递的话，您不妨就多花一些钱选择那些比如像邮政这样的这个中间不休息的快递，他们可以满足您的这个需求啊。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们每到过年的时候呢，都会出现这个快递公司要休假啊，我们快递不太好寄的情况。不过呢，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令人生气的，就是刚才我们的同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这个音乐主播 Nico， 他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快递公司其实并没有停止收件，但是他的快件到了这个北京市之后，却积压在这个快递的揽收点已经放了有5天依然是没有人去给他派送。那就是怎么说呢，后来问了一下啊，就据说是这个快递公司可能跟这个当地的网点他们之间产生了纠纷，所以呢就把这个快件全部都积压在那里没有去送。从此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一点，我们在选择快递公司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那些大的快递公司，有保障的快递公司，哪怕咱们这个费用可能会稍微贵一点，我觉得也还是有保障的。比那些小的快递公司让人感觉心里面更踏实，对吧？所以呢也希望各位在这段时间呢都可以平心静气的，我们去等等我们的快递，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受到一些时效性的影响啊。不过呢相信在春节之后很快就可以恢复一个正常的派送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啊咱们再来讲一个咱们北京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实现跨省异地的就医的一个直接结算了，听起来是对咱们大家每一个人就医都有好处的一个好事儿，特别是对一些外地在北京务工的人员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最不应辜负并非风月，而是大夫的长月。长街两春梅

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好事，就是咱们北京市从下个月开始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了。可以说这个民生保障呢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领域，作为关系老百姓就业、养老和医保等各方面的一个政府部门，人力社保部门的这个工作啊尤其受到这个关注。在北京市第14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期间，我们的记者呢专访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熙。徐熙向记者透露，近年来咱们北京市这个显著提高养老金的水平，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人均已经达到了3573元。而对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的这个问题呢，徐熙表示，北京将力争在2月底前在全国率先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在养老方面呢，我们探索和关注这个老年人的一个政策啊，北京市海淀区就已经启动了这个居家养老失能护理互助保险试点，采取个人缴费加上政府补贴的形式，从去年11月起，符合参保的人员已经开始享受护理服务了。未来呢，北京市还将在这个石景山继续开展试点，建立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一个政策性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促进商业性和政策性长期护理的这个制度之间的一个相互补充和完善，形成基础保障和更高层次保障相结合的一个长期护理制度体系，为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基本的服务。那在收入方面来谈呢，除了这个退休人员之外啊，对于这个在岗人员如何来提高各类人员的工资，咱们北京是有哪些新的政策呢？这个徐熙回答说，咱们制定了这个针对不同人群的分配收入政策，对科技啊、医疗还有这个教育和基层单位的人才实施更加积极的一个薪酬分配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打破天花板，突破这个工资的顶帽啊，逐渐形成知识价值和引领人才评价的一个分配的机制。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积极的这个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中至少有70%可以用于奖励这个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人员。而且呢，这个科技的特派员在5年时间内保留原单位工资的福利待遇，同时也可以享受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服务的一个收益啊。对于各类的事业单位呢，可以充分落实内部的分配的自主权，对于高层次人才以及特设岗位还有特聘人员，可以采取协议工资、年薪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方法。同时呢，在基层机关还推动一个职务与职级并行，在基层事业单位设置科级职员岗位，也可以打破基层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头顶看不见的一个天花板。那在就医方面呢，今年1月份京冀两地首次开通了这个异地就医的这个直接结算，首选河北燕郊的燕达医院作为这个试点医院，在医保系统的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在燕郊居住的北京市的社保人员在办理完这个异地安置手续之后，可以在燕达医院持北京的社保卡实现就医的直接结算。未来呢，在这个京津冀啊会探索出更多的试点。同时呢，在2016年的年底呢，已经按照国家要求完成了医保信息系统和社会保障卡用卡的环境改造，与国家结算平台进行一个对接，并且与人社部签订了首批启动基本医疗保险卡全国联网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责任书。也就是说，北京市作为首批启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城市啊，北京将会依托国家异地就医结算的这个平台，推动这个京津冀的整体联动，力争在2月底之前率先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的一个直接的结算。好，咱们呢也拭目以待啊，看看这个2月底之前这项政策它到底能不能够落到实处。当然了，今天节目内容呢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同样时间，乐享生活，我们不见不散。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我知道你很难过。

信封，一封封我都寄到叫做牵挂的邮筒。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有座桥会跟你相通。色是你早点，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什么梦陪你入眠。台北下了一场雨，停在傍晚五点，隔一道换日线，无论多遥远，我们远在思念的花。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